有關文章，刊登於5月29號，題為《燭光無序，堅守陣地》，內容提及周幸同衛支聯會無法在維園舉行六四晚會，感到愧疚，並且表明將會以個人名義在今年6月4號8點到大家能夠看到的地方遵守已經有32年的約定，又指政府不能夠禁止香港每個角落亮起燭光。周幸彤的代表律師又說，由於周幸彤今晚不能夠以燭光悼念六四，會改為絕食悼念。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橫過廣東沿岸，同佢相關嘅雷雨正係影響廣東東部同南海北部。喺下晝四點，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喺高雄以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移向台灣南部一帶，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及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同聽朝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隨後兩三日有驟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18点，跌47点，总成交金额1,92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0点，升109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小米集團29.5元跌4.5元，美團302.2元跌5.2元，騰訊控股611.5元跌4元，阿里巴巴210.2元跌6毫，友邦保險97.9元升4毫，比亞迪股份191.9元是升2.2元，斯摩爾國際47.6元跌6.05元，吉利汽車22.2元升1.3元，盈富基金29.24元跌2仙，碧桂园服务76.45元跌3.3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8，英镑10.957，瑞士法郎8.581，澳元5.946，加元6.399，新西兰元5.55，欧元9.396。每百日元对港元7.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1点，跌116点。港金现价报17,28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44美元，卖出1,870.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咧，而家都仲系处理紧啦。去马鞍山方向，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嘅大涌桥路啦，仲系全线封闭噶。去马鞍山方向嘅大涌桥路，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呢一段咧，都仲系全线封闭噶。咁一带比较挤塞啦，途经嗰度嘅巴士路线都系要改道行驶，而范围之内嘅巴士站啦，都系停用噶。隧道情况，现时多条过海隧道都是有特别事故，九龙入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富荣花园，另外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澳海城二期，连长道支路通去西隧的龙尾去到君汇港，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和东隧九龙入口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那段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了，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就在管道出口，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的龙尾近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近太子道东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邻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界限街。另外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忠孝街口。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晚上7:05，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咪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咪。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在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I remember you， 迷恋的心未减退，我愿一生记取，从没再想。 记忆是怎样产生？面对不如意的事，又可不可以 将 记忆 无痛删除？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是好科学。今晚 忘记你我做不到， 带你认识人脑结构， 望你能够记住重要的人和事。 今晚11:00， 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Lisa 迎来出道10周年之后，新的歌曲 Another Great Day 作为电影《地狱的花园》主题歌曲，继《红莲华》《盐》之后，再一次动漫的作品，由 Lisa 加上 Beast 松本孝宏编制，为日本的乐坛打上新的花火。Another Great Day。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sa Another Great Day。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六月四号嘅骚动音乐 ，Yeah，Hi， 博成， 系先提提大家，我哋今日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咧，已经出咗个 post， 大家可以去留言嘅。 冇错，咁啊，我觉得大家点歌嘅时候，自己都选曲上边都要考虑清楚啦。 系， 我觉得即系最紧要贴题啦。 系， 我都希望我今日拣嘅歌都系贴题嘅，唔好甩得太紧要嘅咁样。 系，今日我哋点歌对象就系失业人士嘅。 冇错，咁啊，大家可以点啲歌去打气也好，点都好。 如果你可以啊，亲自去拣啦，交俾个决定权喺你手上，你又会拣一首咩歌送俾佢哋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佢讲咧？ 咁啊，大家快啲上去骚动音乐嗰度，可以留下言啦， 系， 俾啲意见我哋嘅。咁啊，今日咧，你会见到我有少不在状态，因为琴日好夜瞓我。 你做咩啊？ 因为咧， 你做咩啊？好忙咩 ？Netflix 咧上画咗呢一个《咒术回战》啊。 哦，系啊， 系啊，啱啱琴日见到上画咗，即系第一季《咒术回战》。咁我有睇漫画嘅，咁但系动画未睇过。 漫画得唔得噶？因为我冇睇到漫画、 哦， 我一睇就睇动画啦。 哦 ，OK， 我会咁讲咯，动画画得都几有嗰个魄力喺度嘅，所以动画好睇嘅。咁当然漫画就你睇嘅时候加快个进度，同埋个画工都唔差啦，本身画嘅画工都唔差嘅。咁所以漫画如果你唔想等，你可以睇漫画。咁、 哦、 但系睇动画真系另一回事，即系嗰个嘅表现力系好强嘅。 系啊， 咁所以琴日都 睇咗几多集啊？ 一年睇咗我谂睇咗两粒钟咯，睇咗三点钟左右瞓觉。系啊， 两粒钟即系大概三集六集到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啦。咁当然我中间有少少即系可能可以第四是但啦，差唔多啦，睇咗呢啲集咁多集数啦咁样。咁所以你见我今日系有啲不在状态嘅。咁但系为咗洗底，因为而家好多人都觉得我哋唔系做 live 啊，咁所以我要做啲嘢去证明。自己係 做 live， 點解有人話我哋唔做 live？ 因為早幾日我哋 你結婚係嘛？ 黃宇紅宇 啊， 係、 哦、 啊，所以今日咧， 報下咯， 大家放工嘅時候，大家自己睇嗰個交通情況。今日路面情況，如果要過隧道比較塞啊，大家自己預翻少時間咁樣， 係 非常之 live 啊！呢件事係嘛？ 係啊，應該直接講啊嘛。而家室外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 係啊，好 今日要報天氣噶嘛？啲人今日都 keep 啲天氣圖俾大家睇， 好多天氣報告啊！今日喺 Facebook 嘛 咁啊。喂，咁你我啊睇咗《咒術回戰》啦，你呢排我知你都追開動畫啦。 我而家睇我終於就追呢個《進擊的巨人》 啊。第四啦，系咪第四啊？ 我由第一季开始睇，咁而家咧睇到最终啦。 嗯， 最终季即系其实上年12月开始就出动画嘅就 final season， 咁就而家去到嗰度 最后噶啦，而家系最后 一季噶啦，睇咗、 okay、 两集啦已经咁。咁跟住落嚟嘅内容可能牵涉到剧透嘅，咁如果你未睇或者你打算睇又唔想知道嘅话咧，咁就一刻5:30再听啦。 嗱 ，OK 嘅，因为咧我陪大家，因为我系冇追动画，我追完第一季之后我就冇追啦。咁然后漫画咧，我睇咗好多话噶啦，但系我唔记得自己睇到边啊、 嗯。 所以我又唔得闲有呢个时间睇嘅时候，我就想问你，其实而家讲到乜嘢啊？我好想知啊，其实 系啦，重提一次，如果你系谂住睇或者未睇到，总之你好怕剧透的话咧，你而家有时间咧，暂时休息离开一下，你啊5:30再翻嚟听翻呢个节目，因为我真系唔知道，因为你知如果有啲嘢你唔穿嘅话。讲唔到落去噶嘛，咁啊，咁咧，数翻少少嘅，其实《进击的巨人》佢第一季上嘅时候，嗰阵时我系啱啱出嚟做嘢，2011、2012、2013左右嘅，咁嗰段时间有追，系因为嗰阵时翻工嘅同事有推介过，而嗰个同事我系翻工程公司，但系嗰个同事好得意。佢好熟动漫嘅一个男仔嚟嘅，佢讲得出话，哇！当年呢套动画嘅时候，一个工作室讲紧有200多人正系画紧嗰个动画嘅背景，那个空间啦，咁 系系。 咁跟住佢好似曾经喺电视台做过，系有帮手推介一啲咩嘅动漫喺电视台度播嘅，咁 OK， 有类似系咁样嘅 background， 所以令到佢一嗰阵时推介《进击的巨人》嘅时候，我系哇！咁实 OK 啦，你有底啦，电视台都听你讲喎，咁我哋第一位其实我。后屘睇到咁上下停咗，因为要每个礼拜追嘛。 嗯、 但系初头睇已经系觉得嗰个世界观系好有趣，因为你有少少好似侦探层咁，一路你喺度揭紧究竟喺城墙里边嗰一班人，究竟佢面对紧嗰个真实世界嘅嘢系点样样咧？咁、嗯、到而家今次睇由头睇，咁我就终于知道成件事啦。咁 讲唔讲得噶？你打唔打算讲噶？ 哦，讲少少就系个城墙外面有人类咯，即系原来佢哋系因为呢、這、一个，我会形容系嗰个资讯嘅流通嘅原因，令到佢哋唔知道，哦，原来个世界出边仲有其他人类啊， okay. 或者佢个民族原来俾人清洗咗嗰个记忆。 O K O K 系啦， okay, 令到佢哋以为城墙外面系冇其他人类， okay, 但其实系刻意地系一个喺个动画里边系一个皇族佢哋所用嘅一个方法，去令到城墙里边嘅人觉得诶佢哋系最后嘅幸存者。 O、okay, K、okay, 一行出个城墙外面就会被巨人食噶啦，咁、所以留喺里边 移动迷宫嘅呢一个位，我又 系我觉得啲动画好睇在于佢个世界观设定啊嘛，同埋你有时睇到咁上下你可以自己对号入座啊嘛， 系 或者佢会用到好多神话嘅一啲。角色名喺裏面，即係譬如有啲巨人，佢嗰個名字其實係北歐神話一啲神明嚟嘅。 哦，係咩？ 係啊，係啊。 哎呀，我冇留意添，翻去要睇一睇啦呢啲。 有一個Ymir， 即係佢日文好似讀咩 Ymir 啦。串法我上網 search 翻係 Ymir 啦，就係北歐嘅一個神明嚟。咁、用翻佢個名字放咗喺佢哋嘅巨人嘅名啦，同佢嗰個種族嘅名。 係係 係啦。咁亦都講嗰個神話裏邊咧，佢的而且確嗰陣時好似話係真係巨人嚟嘅、因為你神話裏邊都有分唔同嘅人 種 噶嘛。 系 啦，咁所以就嗰啲嘢系咁样样嚟嘅。 OK， 咁啊，我就中意睇呢啲啊。哦，你咁样样 设定， 设定即系嗰啲名唔系乱嚟啦，叫做。 咁所以你睇紧而家第四季算唔算就系叫做开股紧啦？ 开到七七八八噶啦，其实而家系睇佢点样完，因为成个世界就已经知道晒噶啦。因为佢一路头三 冚唔住啦， 系啦，因为佢揾到啦，终于揾到个真相。 Okay, okay. 就系因为主角艾伦去一路系佢喺出边，佢系嗰个叫咩兵团话？ 调查兵团， 调查兵团啊嘛。咁佢就喺出边嗰个世界度，即系开始揾嗰啲。嘅啲歷史出嚟， 假如你冇睇過，你又聽緊，你又未諗住睇，喂，點輕輕講，總之個古仔頭三季都係不斷講緊咧，有班人住咗喺個城牆裏邊，咁、然後個城牆外面有好多巨人啦，就侵襲佢哋，會食咗佢哋，佢哋就諗方法揾真相啦，點樣消滅啲巨人啊咁，咁後屘就揾到真相，就發現哦，原來啲巨人咧就係佢哋啲祖先嚟嘅，係、啦，咁原來城牆外面咧就都有其他人嘅，係啦，係一個正常嘅世界 ，OK， 係啦， 只不過佢哋 好似 好驚， 係啦，佢哋係歷史上面就話係佢哋嘅祖先。带咗佢哋嚟呢个岛嗰度咧，就困住自己喺度，就同个世界与世隔绝。 O K， 系啦，即系 点解要咁样？ 因为佢哋一个停战协议啊，类似系。 哦 ，O K， 系啦，我就同你哋我有可以变身巨人嘅能力嚟嘅，我哋成班人。不过咧，我哋就同你停战啦。 哦， 我哋就匿喺度，你又唔好搞我，我又唔出嚟搞你。 哦，即系本身其实呢件事系好事嚟嘅。 我都唔能夠講係好定壞咯，總之係一個喺個世界觀裏面嘅一件事情。 O K， 咁然後為咗令到城牆裏面嘅人唔記得咗啲嘢，咁佢用佢嘅能力咁就洗曬曬記憶啦。 O K， 咁所以一路你初頭睇嘅時候就以為人類要求生咯，跟住睇下去到最尾發現個世界觀越嚟越大嘅時候，先發現原來係一啲 個古仔咪咁簡單。 係啦，即係同一個歷史有關啊，即係講一個古仔裏面啲歷史嘅嘢啊。 O K， 咁嚟一路睇，咁我睇到而家啦，咁啱啱嗰個。个世界观大概系咁啦，令到我有一个好有趣嘅谂法咧。咁我寻晚睇到咁上一半，咁落楼下，跟住就买嘢饮。跟住喺屋企楼下抬头望住个天嘅时候，跟住我就有一个谂法。 咁浪漫嘅你吓， 系啦，就会觉得如果我系好似《进击的巨人》里边城墙里边住嘅人咧，咁究竟城墙外面系咪有其他嘅人类？如果套翻我哋现实世界就系地球以外，其实会唔会都有人类，即系外星人呢一样嘢？ 我信噶， 我就觉得咁可能外星人。是真的存在，只不过是历史上面很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其实好像动画这样，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你住的这个地方的人呢想令到你有些东西不想你知道， 所以就放了你在这 里，是然后你的记忆可能其实可能洗过的，但是就会有一班人 keep 住好像调查兵团那样找真相，所以就你看到有些爱好者就会 post 下一些外星人的飞碟，前排 IG 又见到嘛，外国有人不知道po 上段片出嚟，有隻飛碟就潛落海。 呢排好多爆料啊，外國嗰啲， 即係向來都有一班人去揾緊，個感覺就好似《進擊的巨人》裏邊調查兵團啊，就揾即係想了解一下呢個世界究竟發生咩事、 只不過嗰、那個世界觀就大到你覺得個地球就係嗰個圍牆咁啦，係嘛？係 啦， 我哋就係住喺呢一度入邊嘅人啦。咁然後啲外星人就係另外一個原來以前曾經共處過嘅種族嚟嘅。係 啦，即係你會發現。是可以咁样吻合，即系我中意睇动画嘅一对号入座就系呢啲位咯。 咁所以而家成日都话咧，啲人咪解密嘅，咪成日话嗰啲世界有唔知几多个不可思议，就系、例如金字塔咧，以前嘅技术系起唔到噶嘛，即系以而家嘅技术都好难去起得翻噶嘛，即系哇就喺度估系咪以前有啲再高科技啲嘅种族去。 整出嚟嘅咧，咁样噶嘛？ 系啊，甚至乎我直情系因为睇嗰套动画，佢讲紧城墙里边嘅人咧，佢哋所记得嘅嘢系即个记忆啊，历史系俾人去即影响咗嘛。我谂紧，哦，咁我点解细个嘅时候即上譬如嗰啲中史西史堂咧，讲咩世界历史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啊，好多嗰啲咁样样啦，或者几千年嘅历史嗰啲，系、哦、即系冇人，你点样去印证嗰啲嘢系真定假咧？即 系 我系啊，即系冇嘅，你唔知嘅，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但系你读书嘅时候，你就唔会谂噶啦嘛。 即系你只能够系相信老师嘅啫，喺呢一个位。即系我自己系咁样谂啦，我自己系我除如果以历史嚟计，我除咗相信老师，起码我觉得老师唔会呃我之外，我都唔知道可以点样去印证呢样嘢咯。 即系你讲一个信字嘅啫。 系啊， 跟住所以我寻晚就系即系睇到咁上下一个集数，有呢啲咁样嘅感受，又谂外星人啊，又谂即系以前自己读书嘅嗰种，哇，其实都。我都唔知道用一个咩形容词去理解啦，即系如果有一日突然之间有一个好似个人咁嘅人嚟讲，哇，其实咧嗰啲嘢咧系 假 嘅，系啦，原来仲有另外一个古仔喺背后嘅话，咁究竟会点咧？我都觉得几都有少少起鸡皮讲呢个， 动画啫，边有咁样噶、啊？动画嚟啫，动画嚟啫， 古仔 唔好太认真。 咁啊，而即系讲起呢一啲嘢咧，我又真系谂翻起呢一首即系之前嘅排台歌，因为呢一首歌即系如果以广东歌嚟讲咧，呢、這个曲风都好啱咧，剪嗰啲即系叫动画嘅片段落去。咁当然啦，呢首歌嗰时排台嘅时候都有一个即系动画 MV， 有一个世界观喺里边，我觉得都几有趣嘅，都系讲紧啦，即系嗰啲历史有关啊嘅嘢咁样样。咁啊，由 The Hurts 呢对本地乐队之前嘅拍嚟作品叫做《千世书》。 一句句述说昔日难过，无助。千百岁，皮骨封印着流血。明天，人挥不舍。什么的一个生命，光天漆黑又再想，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千秋世代会变紧，我愿留一个终点靠近。人花开今日决定，人一不一画记忆，他记载列国总被埋葬， 成其上遗甲，书不具心遗甲， 他记载人歪曲世事轮廓，明天人挥不舍你的大名，留低什么的一个生命，光阴漆黑又再生，昨日曾牺牲的都有份， 有天亦不忘见证。谁今天不复既定？谁的天他也放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消息话患者是一名17岁少女，住在天水围，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她的病毒量高 ，CT 值低于20，并没有外游记录。他近日发烧、喉咙痛和咳嗽，失去嗅觉，前日求医，正在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患者就读伊利沙伯中学救生会汤国华中学，校方说他在前日曾经回校，学校由即日起至6月24号停止面授课21日，曾经在指定时间在校内逗留超过2个钟的人需要强制检测。另外，本港確診一宗輸入個案，患者是一名21歲女子，從奧地利抵港，沒有病徵，在酒店檢疫期間確診，帶有 N501Y 變種病毒。沙田第一城對開發生交通意外，一架載有學童的校巴由大涌橋路行車線衝落城門河邊的單車徑，24人受傷，包括校巴司機。新界南總區交通意外調查及支援組警司林全說，所有小學生都受輕傷，校巴司機骨折，初步懷疑有人不遵守路邊標記引致意外。智联会早前申请举行维园六四晚会被拒，警方引用公安条例下午封锁维园部分区域，包括中央草坪和缓跑径一至六号足球场和旁边的篮球场等，下午两点起生效，如果情况许可会尽早解封。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嘉琪说，收到情报指有人漠视警方的反对，在社交平台宣传、鼓吹、煽动他人参与有关非法集结，警方有理由相信会有人不理会警方的反对，前往原定集会地点进行有关活动。基于公共安全秩序等的因素，警方引用公安条例作出封闭措施，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美国政府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不择手段打压和限制中国企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较早前，美国总统拜登以应对中国军工企业威胁为理由，签署行政命令，将一批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禁止美国人与名单所列公司进行投资交易。汪文斌回应传媒有关提问时指出，美方有关行为违背市场规律，破坏市场规则和秩序，损害的不单止是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亦都包括美国投资者在内的全球投资者利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朝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沙田大涌橋路的意外，大涌橋路去馬鞍山方向較早前因為有意外事故，現在介乎小瀝源路至到火炭路的全線仍然是封閉，一帶比較擠塞，揸車的朋友經過請留意現場的指示，就是大涌橋路去馬鞍山方向較早前因為有意外，現在介乎小瀝源路至到火炭路的全線仍然是封閉，途經過路段的巴士路線是需要改道行駛，巴士站亦都是暫停使用的。隧道方面的情况，提醒大家现在三条过海的隧道因为都有一些特别的封路，去港岛方向有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影响到一带交通是非常挤塞。现在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创智中学，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而西隧九龙入口的车龙就分别排到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都是接近南昌公园。鲤鱼门道去东隧方向近汇景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在大榄隧道同样因为有一些特别的封路，出九龙方向近大榄转车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一带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近锦上路站。一般隧道的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彩虹村，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嘅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比较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嘉华国际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的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佛光街天桥去红磡道方向咧，而家龙尾去到近七咸道北。咁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一段挤塞嘅车龙都排到落观塘绕道，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 神啊，你觉得点为之 MK 仔啊？ 波成啊 ，MK 仔呢家嘢咧，如果外人睇咧，我谂喺街好嘈好喧哗，你会觉得佢好烦嗰啲咧，就一望落去应该就系 MK 仔啦。 未尝试你眼神，有时是个雨淋，狂妄又灰暗，叫世界剧震。迷信是你笑容，又似掉进黑缝，随性又放纵，世界太难懂。几多的过去以后，跌进了夜幕后，

很多反对我爱你的声音，任他怎讲，只要与你持续热吻，要放冷枪，要炮轰，我们就更爱，谁又不分？或者嘴巴不信我对你很牺牲，眼睛可不可看看我何其认真？神如何做出这种吸引？我爱你已开始变成瘾，我戒不到这种兴奋。 无论面对任何嘅抨击，面对旁人嘅反对。MK 仔都会作出一句好有效嘅、好有力嘅回答，就系、是、sorry， 反对无效。佢系 MC 张天赋。由咩时候开始觉得自己认 MK 系一件坏事？不如尝试去重拾呢种精神啦。 重拾回自己的勇敢。未来别怕被摇撼，有个人憎我一身伤痕，平常心多谢难道自问，逐步拾回自己的成就，独立是男是女亦想有数不清的可能，为何悲观我自问，旧日被人撕开粉碎为何回去，便念着相爱的假证据，路上拾回一些洒脱卖掉恐惧， 听过有逐步拾回自己，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港无病征，在酒店检疫期间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就六四事件32周年发表声明，话美国将会继续 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向犧牲的受難者致敬。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的時候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生的這場政治風波，中國政府早有明確結論，美方有關聲明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他說美方借著人權問題攻擊他國之前，應該先看看自身人權問題的斑斑劣跡，敦促美方以史為鑑，糾正錯誤，正視自身嚴重人權問題，多做有利本國人民福祉和世界人民發展的實事。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橫過廣東沿岸，和它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東部和南海北部。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高雄以南大約17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5公里，移向台灣南部一帶，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5至31度，吹和緩偏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喺沙田大涌桥路交通意外，而家啦。仲系处理紧噶，去马鞍山方向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有部分行车线就已经重开了，不过一带仲是比较挤塞一些。就是大涌桥路的较早时的交通意外，现时去马鞍山方向介乎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有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不过一带仍然是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现时有三条过海隧道都是有特别的安排，九龙入口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了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过了培正道桥底，另外东九龙走廊去七咸道北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就挤塞，龙尾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而通去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西九龙公路和连翔道的车龙都排到去南昌公园，鲤鱼门道去油塘和东隧九龙入口方向近住汇景花园那段车龙就一路塞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都有特别事故的，近住大榄转车站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青朗公路近锦上路站。另外南湾隧道和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都是过了青衣西北交汇处的了。现在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间封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是近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那段挤塞，龙尾排到东港中心。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渔港湾那段车龙一路塞到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佐敦道转出去加士居道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在启业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龙尾就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至到文化博物馆一段车多的，龙尾去到近美城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 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身体与心灵都等佢同你嚟一个灵性逃脱。不断出现的一句 We get sensual， 配上 R&B 的节奏，牵者用音乐来一个身体放松，也都提醒我们生活应该要重拾这一种放松后的敏感度。作曲编曲由唐达加上 Hans Strang， 填词 Delta T 唐达，监制唐达。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了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张敬轩 Sweet Escap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long, so long, so long. Ben Sun，咩点啊？ 我话而家点啊？ 我问啊，点咩啊？ 咩点啊？ 点歌咯！ 骚动音乐全城点歌大行动，每一集我哋都会拣选一位对象点歌俾佢哋。如果你都有说话或者歌曲想送俾呢一位点歌对象，可以上我哋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留言俾我哋啦。 咁而家点啊？ 今日我哋全城点歌大行动嘅点歌对象就系失业人士， 好正经啊！我哋今日要 好正经，我哋系一个正能量节目， 但系我觉得正经唔好变咗系一股负能量先啦， 系 即系嗰个正经唔好系闷到咧，好似要刻意唔知点样，即系有一个 terms 叫 patronizing， 即系咧你好似。反歧視咗一啲族群咁樣，即係我哋唔好用一個太過正經嘅態度，我哋 keep 翻平時做開嗰個。 哦，即係你意思係刻意地要掩蓋一樣咁樣嘅嘢。 係啦係啦，你唔好刻意去掩蓋，搞到好似好不倫不類咁樣先。 哦， 我覺得我哋 keep 翻一個輕輕鬆鬆嘅、 啊。你識呢個字好叻啊！ 都有读下， 都有读下书啦，咁样 系啦， 系啦。咁但系即系呢个题目啦，咁大家睇新闻都知道啦。咁我哋就觉得啊，其实如果即系大家会有去讲拣歌呢一样嘢，喺咩场合拣咩歌？咁如果即系将呢个 choice 俾到大家手上，大家会谂起咩歌咧？咁所以我就拣咗呢个题目咁样俾大家玩啦。 冇错，失业人士，我觉得系好多歌都好适合嘅。其实可以选择嘅范围系好广阔嘅。 系。 咁只要大家小心去選擇就 OK 噶啦，即係好少，即係好難會話揀唔到一啲適合嘅歌嘅。 係啦， 嗱，而我亦都要補充多一句，對唔住，阿波，我截咗你。我要補充一句，因為我曾經都是一個失業人士啊，咁所以我好明白嗰種感受嘅、哦。我心入邊其實真係嗰個歌 list 咧。是水蛇春咁唱，咁但系 嗰啲歌系真系可能嗰段时间陪你的 会听嘅咁样，咁但系因为即系都想拣翻一啲新啲嘅作品俾大家，咁所以我一阵都系拣一啲新歌俾大家嘅。 哦， 系啦， 有啲听众特别喺 Facebook 嗰边好多人啦，都话你咁样开呢个题系咪真系想听一事无成咧？唔系。你唔好答呢个啦， 大家 就系 唔 系 了啊！ 你哋误会太大啦，唔 系，我哋唔系谂住播呢只， 就系想俾大家知，其实有好多选择。 系啊，你拣第二只俾我哋啦，我哋唔系要呢只。 系啦，我哋呢只留翻喺其他嘅点歌对象度可以再播嘅。 系啊， 咁但系都有啲好正面嘅，有啲例如系Just Carry On 咯，即系呢啲就好正面嘅，即系仲有 Serenity 嗰啲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啊，呢啲 林峰嘅一切安好。 系啦，咁呢啲都我觉得系正路嘅选择嚟嘅，咁样咯。咁你我有一个几中意嘅，其实 系边个？ 大懒堂，大懒堂。 其实我见我唔系想要， 又好老实讲，我喺武功翻嗰阵时候，我又真系成日都听呢一首歌， 系 真系一种梦寐以求嘅生活咁样样嚟嘅。咁、但系你咧，你自己心目中有啲咩选择咁啊？ 今日我嗰、那個可以聽我想補充一樣，有人話一切安好拜吳林峰咧，大家再呢、這個又係啦，即係有時唔好淨係睇歌名咧，而去留意就覺得只歌講咩。佢嗰個一切安好後面係有省略號再加問號噶、 哦， 即使佢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佢當然有好多層意思 咁、 OK 啊、 樣。 係啦，所以咧有時你要睇清楚歌詞再 dip 下，究竟係咪真係完全應景咧？呢個真係好緊要。 有啲人中意睇歌名就揀歌。有啲人咧就會 depth 真啲嘅，咁大家自己真係抡曬成首歌先點歌啦。 係啦，即係嗰個係咪真係咧？咁都我哋有時都亂嚟啦，咁 我就最明顯係亂嚟嗰個。 我哋聽下今日阿斌嗰封信先啦。 親愛嘅失業人士，呢年咧大家都唔容易啊，嗬！隨住疫情一日拖一日，全世界都似停頓咗咁。紧接落嚟嘅当然就系失业嘅问题啦。最近睇新闻咧，原来今年足足有成 2.2 亿人失业，讲紧系全世界啊。不过都有好消息嘅，就系早前香港嘅失业率咧已经稍稍回落翻去 6.4% 啦。希望喺不久嘅将来会慢慢再回落。其实我好明白呢种感觉噶，每日数住自己有几多钱可以用。水电煤、交租、上网、电话费，哇！讲起每一日全部都是钱，日子就好似一日一日咁倒数紧，求其杯面有一餐，面包有一餐，有时肚饿起上嚟咧，食唔饱就饮水饮到饱，久而久之咧就越嚟越唔想出街，越嚟越唔想见人，瞓醒就食，食饱又瞓。不过这个阶段就不要被自己维持太耐。话晒香港人都有一种打不死的精神的。在各行各业都削减人手的情况底下，早排听到有飞机师转行做巴士车长，亦有人趁疫情期间铺租低而放弃高薪厚职，打本做生意闯一闯。甚至亦都有美容师一日打三份工，外卖啊、揸车乜都做。香港人嘛，能屈能伸嘅。我想讲嘅系，人生的确唔止一条路可以拣嘅。虽然而家日子难挨，但亦都唔代表永恒。疫情终将会过去嘅，而大家嘅机会亦都陆续有嚟。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嘅失意而觉得自己一事无成啦。不如趁而家有时间充实自己，学多一门技能。机会呢家嘢咧，真系话嚟就嚟噶。所以最后要送卫兰的 It's OK to be sad 给大家，短暂的难过和彷徨绝对没问题的，不过最重要要站得翻起身，坚持总会有回报的。有工翻都仍然一事无成的奔神上。 你想见他，想见没有他，如常每日假装不算太差。有一晚突然倦透了，然后你哭了。其实你够潇洒，浩劫记忆纵使可怕，别拼命压住他。抱拥终生的痛，学接受有疮疤，来提提你难平地。从你因包上纱布，能自欺好了吧？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 面的彷徨愤怒忐忑，不要压抑，至少有真正被爱过才是有资格。回味的血轨迹，若怕丧失爱的火气，恨已是有用的，记得怎么挣扎，别这样快安息。难受是对的，逃避是错的，但不将心里绕过，无思考的价值，不必装作退烧，不必装作放低了，真的心碎不必装作笑，若你吸抢走的太紧要，如承认那痛苦能延续你心跳，就靠他撑腰，准满哭到破晓，不必装作看开了，小小结婚不必虚指了，平和等于爱的感觉死了，爱虽好过分那无算了，谁人被意外分开了，自美自扰，谁被挂念的心刺痛快受翻了，唯独为情崩溃只可跟你忘掉乱世纷扰，跟他再亲吻团聚实了。 你解释歌又谂翻起嗰个剧场版嘅 MV 啊， 系咪啊？就系阿 好 heavy 啊， 系啊，争咗20,000啊，因为佢，但系啲 friend 话其实争20,000都唔系咁，唔系咁大件事啫。 大佬，你啲 friend 搵到钱啊嘛， 系系系， 我黑啲要整6,000蚊，我都觉得贵啊。好啦， 咁你拣咩歌啊？ 我都灰啊，我今日系啊，听下我写咩信啊。 亲爱嘅失业人士，你好啊。今日我唔打算写呢一封信嚟安慰你噶，因为我始终唔系你，我又点可能完全明白你嘅艰难呢？所以今日我谂住分享一个最近听到嘅状况。话说前排认识咗一位朋友，佢份工作咧系同演唱会有关嘅啦。咁啊，倾开工作上嘅嘢嘅时候，佢就话。一个 show 相关嘅幕后岗位喺过去呢段时间真系影响好大，台灯声、服装设计等等呢啲好多都停晒工啊！面对住两难呢，选择就唔多，一系就转出去做其他可能差唔多嘅嘢啦。不过佢就话做 show 咧，始终都有一个既定嘅工作模式。跳到出去就要重新适应啊，又可能要转型咁样，而就算之后开翻 show， 亦都唔保证跳咗出去又可以入得翻嚟。咁如果唔系呢一个选择咧，第二条路就系等咯，一路等等到啲 show 开翻为止。但系喺上年呢个阶段，其实都冇乜人知道要等到几时，特别一啲养一家大细嗰啲咧，真系搞唔掂啊！所以当演唱会呢家陆续可以搞得翻嘅时候，我呢位朋友就话已经人面全非啦，好多唔同岗位嘅人都因为各种原因而离开咗啦。唉，听到呢度都好慨叹啊！以一个 show 为例啊，好自然嘅，我哋会将焦点放喺台上面嘅人，咁但系背后牵涉嘅团队呢？我哋未必睇到，但系人数又好多。当你见到一啲表演者却可以转平台、转模式，继续可以有作品嘅时候，其实背后可能淘汰咗好多人噶啦。 唉，对唔住啊，虽然话呢一封信唔系写嚟安慰你嘅，但都冇谂过会搞到咁灰添。希望你唔好介意啦，最多咁啦。我最尾拣翻一首正能量啲嘅歌补数啊，逃离一下，可能心情都会好啲咧。今日突然好灰嘅波成常。 怎么收尾？回另有新天地，还是转眼就跌死？泪，但我爱上喘气，再继续踏着步，也许总兜圈欠运气。唯独我可选择，这时候每寸落雨悲。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沉住气演大我好好自错，可转可变不过仍是我，明白到一趟即兴之旅会出错，张脸曾陪伴过于一刻化见，却定有分岔路，唯愿那晚尽兴点。又再辗转多变，要继续踏着步，那只可否选对路线？全是我的选择，各人觅到各自发展。头上我欢笑哭喊，只有我一个，迎着雨伤了损了都也得一个，决定好了那句结果，提步说现大我即兴之旅会出错，每段波折是经过，最重要继续走一路行，我不要失望。 耶、yeah, ，正能量啊， 好正面啦、啊！叶、yeah. 坤嘅一路 系咁啊，听众嘅点唱我哋睇咗好多，头先见到有好多唔同。之后都有讲少少啦， 冇错。 有一位听众呢个劲啊，呢、這个出嚟拔萃，即系跑出咗嘅。 呢首系我冇听过， 我听过呢首。 你听过？我真系冇听，对唔住，第一次听啊。 前奏你听啊，即刻接 music flow， 好正，好硬啊。 系啊，佢话希望啊，大家都可以揾多啲，即系呢个系好好以前年代嗰种嘅愿望嚟嘅。 六合彩，我为你洗袋。六合彩，发梦都要中六合彩。 啊，今时嘅六合彩。 六合彩，有人拜神买六合彩。六合彩，有人借钱买六合彩。成世一个希望中六合彩，一次中咗银纸大大袋。大家一齐想中六合彩，我为你高，无可替代啊！ 呢个乜嘢乜嘢音乐节目？ 多元化音乐节目 ，Love 有一只呢只碟噶，夏金城啊，呢个歌手叫，当年有一只歌叫六合彩，一只碟叫九八作品集咁样样噶。 多谢你介绍我听一个咁出类拔萃 咁开心嘅作品， 大家听到冇开心啊？ 一齐嚟六合彩，唔系鼓励大家赌博啊，不过买希望都好嘅。 系啊，听呢首歌就算冇买冇中都觉得开心啊！ 六合彩，有人借钱买六合彩， 唔好借钱啊！好啦，听新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发表声明，指警方已经引用公安条例封闭维多利亚公园、中央草坪、足球场、篮球场同埋通往呢啲地方嘅通道，禁止公众人士进入。保安局重申，任何人不得参与、宣传或者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呼吁市民切勿以身试法。根据公安条例，警务人员如果有理由相信公众集会相当可能会违反公安条例，就可以将通往该公众地方同埋邻近地方的通道封闭一段认为必须的时间，以禁止公众人士进入，阻止公众集会的进行。任何人未经准许明知而进入或者逗留在相关封闭通道的公众地方，即属犯罪，最高可以判处监禁12个月。沙田第一城对开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载有学童的校巴由大涌桥路行车线冲落城门河边的单车径，24人受伤，包括校巴司机。新界南总区交通意外调查及支援组警司林全话，所有小学生都受轻伤，校巴司机骨折。初步怀疑有人不遵守路边标记引致意外。本港新增一宗源头不明的新型冠状病毒初步确诊个案，消息说患者是一名17岁少女，住在天水围，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她的病毒量高， CT 值低于20，并没有外游记录。她近日发烧、喉咙痛和咳嗽，失去嗅觉，前日求医，正在屯门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患者就读的学校表示，他在前日曾经回校，学校由即日起至到6月24日停止面授课21日，曾经在指定时间在校内逗留超过2小时的人要强制检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1度，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随后两三日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近清丽苑，反方向去荃湾亦都系车多，龙尾喺松屋村。咁至于较早前咧大涌桥路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去马鞍山方向介乎小沥源路至火炭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咧，而家多条嘅隧道入口都系有一啲特别嘅封路安排嘅，咁影响到附近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红隧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窝打老道近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山东街。咁另外，西隧港岛系西隧去港岛方向咧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西九龙公路同埋连翔道，车龙都排到近南昌站。鲤鱼门道去东隧近汇景花园一段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而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因为都系有封路，近大榄转车站部分行车线系封闭，龙尾去到青朗公路近锦上路站。南湾隧道同埋昂船洲隧道去九龙方向咧，都系近入口一带，车龙排到青衣西北交汇处。

patience, just a little perspective. Isn't there something to gain from anything? 听紧呢一首嚟自 Haywire 嘅作品，叫做 Wisdom。咁希望佢最叻咧，其实真系弹琴方面咧系好出色嘅。呢首咧叫做 Crazy While We're Young。啱啱嗰一首咧，其实嚟自一个叫 Crystal Skies 嘅朋友创作。咁啱啱嗰个就 remix 版本嚟自 Friend Song 嘅。咁啱啱嗰首歌其实都系出现咗喺咧 Lost in Dreams 咧，除咗一个新嘅电子音乐节嘅名之外，同时亦都系一个新嘅 label。咁啊，暂时推出咗几首歌，啱啱嗰首就系其中之一首啦。 嘅名字叫做 Kyphon， 有呢一首叫做 Whole Life 啦，咁亦都系呢一个新嘅音乐节里边嘅 line up 之一嚟嘅。而佢哋嘅作品咧，亦都会系以 vocal 主导嘅一啲跳舞作品嚟嘅。首嚟自一位女电子音乐制作人叫做 Rosie 嘅呢一首2019作品叫做 Flowers。听得出呢首作品里面有一个好强烈嘅情感喺度啦。咁其实 Rosie 咧都出现过喺咧 R.L. Grime 里边一个合辑嘅，嗰阵时嘅唱片公司 Sable Valley 里边咧都有出现过佢嘅作品嘅。 听紧呢一首叫做 Ultra Violet 咧，嚟自一个二人电子组合咧，叫做 Star Seed 嘅。咁其实佢哋成立都系2020年嘅时候，都系做一啲实验性嘅电子音乐嘅。 to be around. You know I pray. 剛剛呢半個鐘頭揀嚟嘅作品都係嚟自即係 Lost in Dreams 呢個新嚟緊會有嘅電子音樂節裏面 line up 嘅成員嘅一啲歌嚟嘅。呢個新嘅音樂節就即係希望你入到去聽歌嘅時候進入咗一個迷幻嘅世界，或者一個甜美啲呀，一個唔真實但你又好舒服嘅夢境。短短半個鐘頭俾你 feel 到下，咁啊7點鐘之前聽嘅 Last Heroes 嘅呢一首歌叫做 Getaway， 我哋禮拜一再見，拜拜。